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 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安乐合上圣旨，行到窗边，神情难辨。 虽然笔迹和私印都证明十年前送来密信的是嘉宁帝，可却不能断定就是他，否则当年父亲大可公开证据，而不是用自尽来证明清白。若送密信者是嘉宁帝，他便不会让江瑜大张旗鼓地来帝北城查探真相，因为密信一旦大白于天下，他的地位势必不稳，必会受到天下人的口诛笔伐。若他是帝家冤案的始作俑者，也绝不会对帝家有一丝恻隐之心。洛川麾下的两万将士也不会得以保存，更不会留下我的性命，只是将我送往泰山交由静玄看管。可嘉宁帝也绝不是能相信之人，帝家冤案虽可能不是由他而起，但帝家132条性命却是他降旨赐死的，帝家一夕之间烟消云散也是他一手造成的。父亲以命换来的机会，他终究选择了权势而非帝家的清白。 他将密信折好，重新放回袖中，望向巍峨的皇宫，眼眯了起来。 到底是谁对帝家有不死不休的仇恨，恨到要拿80000将士来陪葬，让传世百年的帝家永无翻身之日？送来这封密信的人究竟是谁？ 傍晚，韩烨处理完正事从书房走出来，看见温硕一脸期待守在门口，遂行上前。 何事？ 殿下，总管说帝小姐来了，正在花园里休息。 韩烨一怔，并未如温硕想象的一般欣喜，只是拍着他的肩道： 温硕，你见过紫园了？ 殿下寿宴那日我在户部未回，这几日帝小姐在锦园足不出户，还未见过。 难怪守在这儿，想必是要我引荐帝紫园。 韩烨见温硕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，迟疑片刻，突然问： 温硕，你最近可想起小时候的事？ 韩烨这冷不丁的一问，让温硕着实意外，想了片刻才道： 我只记得小时候和钟仪住在城西，然后便是遇见了殿下。哦，钟仪说我染过一次伤风，去了半条命，养了好几月才好，之后五岁前的事却记不太清了。 记不起来就算了，以前的事无关紧要，去见见紫渊。 温硕点头，跟在韩烨身后，有些奇怪。 我跟在殿下身边8年，殿下从未关心我幼时之事，今日怎会突然问起？ 帝承恩的拜访打破了东宫平日的安静，出于对这位传说中的帝小姐的好奇，花园里外观望的宫娥明显多了起来。韩烨走进花园，见帝承恩背身立于池塘边，远远望去颇为落寞。他急步走上前： 紫渊。 帝承恩眼底飞快划过一抹情绪，回身浅浅行了一礼： 殿下，陛下已赐名承恩，以后殿下不要再唤我紫渊了，这个名字十年前就该消失了。 韩烨看着他半晌未言，直到他抬眼望来，韩烨才笑道： 也好，以后你便是承恩。这是温硕，你们之前没有见过。 温硕狐疑地瞥了韩烨一眼，他和帝承恩素昧平生，自然是没见过，但是仍是极为郑重地朝帝承恩见礼。帝承恩早早瞧见了这个面容俊秀、气质出众的少年，温硕才名冠绝京城，又是韩烨亲自教养长大，念及他在韩烨心里地位非比寻常，帝承恩对他温婉一笑： 温小公子多礼了，早闻公子大才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负盛名。 温硕有些愕然，倒不是因为帝承恩夸赞的直白，只是这样贤淑典雅的女子与韩烨平日里说的帝紫园也太过不同了。 即便是被囚在泰山十年，帝家小姐也不该是这副性子。 韩燕哪里看不出他的失望，心里微叹，对帝承恩道： 温硕年幼，无需如此夸赞，日后你若有时间，替我多教导他一些。 这话一出，不仅是温硕，连帝承恩亦是一愣。温硕师从右相，乃大晋开国以来最年轻的状元。帝承恩被囚禁在泰山十年，只学女工刺绣，如何能教导他？只是未及两人把话琢磨明白，韩烨已朝温硕挥手： 入冬后西北颗粒无收，户部责任重大，回去帮钱大人，少在东宫消磨时间。 温硕被韩烨一教训，想着他平日里撵人可没这么急，朝帝承恩瞅了两眼，恍然大悟，笑着行礼退了下去。帝承恩行到石桌旁坐下，轻声道： 听说温小公子是殿下一手带大的，如今小公子才名远播，殿下应该很是欣慰。 他很争气。 韩烨坐在帝承恩对面，毫不吝啬对温硕的满意，笑了起来。帝承恩垂眼，眸中现出伤感，低声道： 若是静言还活着，也该跟温小公子一般大了。 当年你回帝北城时，把静言托付给我，是我没能照顾好他。 静安侯手握重兵，弟子元11年前入京，本就有质子之意。10年前，静安侯在晋南过40大寿，弟子元回晋南祝寿，静安侯便把幼子帝晋言送入京城。弟子元离京之日，将幼弟亲手交到韩烨手上，望其能护他周全。原本两人约定弟子元一月后回来，便送帝晋言回晋南。哪知一个月还未过，帝家谋逆事出，被满门抄斩，就连当时身在京城不过5岁的帝晋言也被皇家秘密处死。 是晋言无福，我看不到他长大，与殿下无关。 见韩烨面有愧疚，帝承恩饮尽杯中酒，悠悠道： 这些年陛下和太后对我很好，得殿下看重也是我的福气，我这次回京并无非分之想，只是想来见见殿下，别无所求。 见帝承恩和几日前归京时的淡定神采完全相左，韩烨皱眉问道： 可是皇祖母说过什么？ 帝承恩苦涩地扯了扯嘴角，握着酒杯的手有些发抖： 太后说会为我在宗室择福，殿下，此乃关乎一生的大事，我虽为罪女，可亦不想随意托付他人，只求殿下选定太子妃后，能允许我回泰山了此残生，每日诵经念佛，为静言祈福，超度帝家先人。 承恩。 略带颓然的声音打断帝承恩的话，韩烨抬手望向他，缓缓开口： 可还记得11年前，你带着骆明熙来京城，我在城门口接你时说过的话？ 帝承恩蹙眉，掩在袖袍下的手捂得握紧。当年那封交到他手里细数帝子元经历的信笺中，只是寥寥带过此事，根本没有仔细提及。帝承恩垂手道： 殿下，那时候我只有7岁，怎会…… 话还未完，墨黑龙纹长靴印入眼底，韩烨行至他面前，半蹲下握住他的手： 子元，当年我便说过，你是我东宫太子妃，韩烨的正妻，这一点无论谁都不能改变。 帝承恩怔怔地望着他，眼底冰窍退却，暖意弥漫。 殿下，礼部尚书求见。 你回景园好好休养，不用计较皇祖母所言。 韩烨起身朝小径外走去，衣袍一角却突然被拉住，他回过头，帝承恩眼眶泛红，隐有委屈，轻声开口道： 殿下可是心仪任将军？ 见韩烨怔住，帝承恩垂眼： 前几日我去慈安殿给太后请安，看见殿下和任将军在御花园里，若是殿下喜欢任将军，将来也可以迎任将军入东宫。 紫渊，你想多了，任安乐是大晋一品上将军，国之柱石，我不会将他迎入东宫，更何况他亦不会以侧妃之位入宫。 韩烨说完，不再看帝承恩的神情，朝外走去，行了两步终是顿住，背对着他，身形萧索，说出的话掷地有声。 紫渊，当年我没能保住帝家，也没有护住禁言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再相信我，但当初对你承诺之言，我韩烨有生之年绝不悔弃。 帝承恩望着消失在小径尽头的身影，半晌后悲苦的神情敛住，端着石桌上的酒慢慢地品起来。他面容冷静，神态从容，全然不复刚才的落寞凄苦。从始至终他听得很清楚，韩烨的这番承诺只是对帝子元儿说。 韩烨，即便你承诺的人不是我，我仍然相信你不会悔弃诺言。帝子元已经死了，能回来守约的人只有我。 华灯初上，简朴的马车在长柳街上缓缓而行。今日难得月圆，耐不住温硕体察民情的说辞，韩烨被撺掇着出了东宫。 殿下，我在聚贤楼为您订了厢房，赵岩说今儿凌香楼的琳琅姑娘要演奏古琴，我去看看便来。 眼见着临近聚贤楼，温硕锦衣折扇，捂着嘴朝韩烨挥手，一溜滑下了马车，朝歌舞升平的烟柳街跑去。韩烨向来对他没脾气，让两个侍卫随身跟在他身后进了聚贤楼。太子出巡虽是微服，谱还是有的，掌柜一见韩烨进门，便殷勤地将一行人迎上了二楼。 公子，您今儿好运气，咱们聚贤楼可来了一位贵人，说不准呐，您和贵人聊两句便可飞黄腾达了。 经商的人难免夸大其词，跟着的侍卫正欲将掌柜请走，却见自家殿下望着窗边的方向顿住了脚步。侍卫偏头望去，一女子正懒懒坐在窗边，神态潇洒随意。侍卫瞧出那女子身份，不由恍然大悟，难怪满堂宾客噤声，原是任将军高坐在此。作为大晋朝唯一的女将军，又掌管着五城兵马司，任安乐的容貌在京城有心人眼里早已烂熟于心，更何况是世子齐聚的聚贤楼，也不外乎任安乐一身布衣仍能让满堂俱静。 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